新年竹笛思想讨论会近日在日本冲绳举行。讨论会由日本全国金热诚金正日主研究联络会、冲绳朝鲜友好会共同主办，由国际竹笛思想研究所事务局长、日本的竹笛思想研究组织成员和各界人士参加。日本全国金热诚金正日主研究联络会代表香谈义、国际竹笛思想研究所事务局长等发言者说，要广泛宣传指明自主和平之路的指导思想竹笛思想，并强调在新的一年里也要积极进行竹笛思想研究普及活动，来贡献于实现日本的自主和平与世界自主化事业。